有光环吗？ 这个当然有了，那可是相声世家的传人呢，被称为是少马爷。我想啊，这黄族民也是这么认为的。 还真让你说对了，黄族民在看马志明的时候同样也是，在他看来，马三立的相声在观众心里是不能磨灭的。马志明是马三立的后人，还是世家。他一想，自个儿又不专业，又年轻，人家又专业，各方面条件又好，那在一块儿自然有自卑的感觉。所以啊，光环肯定有。 马志明的相声啊，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的。他表演的时候，表现出了马氏相声以说为主的风格，也常常在不经意的时候抖出包袱。像以前咱们听这个大保镖，几乎成了这个段子的范本。很多年轻人都是以马志明版的大保镖为标准。同样的，马志明和黄族民合说的相声《核桃酥》也挺不错的，一块来听听。 有一回啊，我出差，出差去外地，临时有事儿，我坐长途汽车回来了。 先赶回来。 长途公共汽车呀。 对， 这个汽车跟咱们室内这个车不一样。 怎么不一样啊？ 室内的车呀，来一辆上满了走， 对， 再来一辆， 是 一辆跟一辆，他不去， 他怎么着？ 长途有终点， 有时间， 1:10一趟，2:20一趟，3:30一趟，他论终点， 一个多小时一趟。 我买完票一瞧，还差50多分钟， 早着了， 我得带点吃的呀。 对，车上没餐厅， 对，溜达溜达， 对。 看看街上有什么卖吃的没有， 买点 一瞧 啊， 炸大果子饼， 哎，这行啊， 这怎么带啊？油油烘烘，拖着，上汽车没法带啊。 对， 有豆腐脑，现在又不饿，这时候吃点吃不下去，带着没法拿， 看看别的吧， 往前溜达 啊， 一瞧啊，路北了，有一商店，什么商店呢？看不出来，综合商店， 综合， 写着四个字，综合商店， 我看看， 四间门脸，进去一瞧，嚯，东西真多， 都什么？ 满地都是东西啊， 嚯， 电冰箱，洗衣机，缝纫机，自行车，水缸，铁锅，什么都有。 哎呦， 靠东边这一溜啊，什么呀？日用百货，尼龙布匹。靠西边这边呢，马具，什么龙头啊、嚼子呀、马杆子呀、套包子呀，挂着。 这是农村呢。 挨着马具是农具。三尺啊、四尺啊、画了子呀、什么镰刀啊、乱七八糟都有。 什么都有。 挨着农具呢是这个油盐酱醋。虾酱啊、酱豆腐啊，就这个。 好。 北边这一溜呢，烟酒罐头、 食品、 糖果糕点。我一想，糕点合适啊， 爱吃吗？ 我最爱吃甜的。 对， 买点心， 就它了。 买什么点心呢？ 买什么？ 买槽子糕。 槽子糕， 槽子糕合适， 软乎，行。 它不叫渴呀。 对， 不用水啊。 对对对， 我说同志，您给来一斤槽子糕。好，一斤槽子糕，搁那蹦上，要完了，在那玻璃柜台上铺2张纸。把这槽子糕往上一倒，咵啦咵啦咵啦咵啦， 有了。 听这声儿，不成，这个这不行，这太干了，这一咬咔咔咔咔咔得这样啊。我说同事，咱换换行吗？ 买别的吧， 这槽子糕实在是吃不了，您看我来点别的。行，换，可以换。 态度还挺好吗？ 换什么呢？换饼干， 更干了。 饼干也不行，油茶面也不行。我一瞧锦头啊，有这么一箱子， 什么 核桃酥。溜一摞溜一摞，码的挺齐齐，连渣都没掉，准是新到的。 好，新鲜。 来这个 吃。 我说你给要一斤核桃酥。 对， 来这个核桃酥。好，一斤核桃酥，要完了拿纸包好了。我给完钱，我拿着这纸包就出来了。一迈门槛啊，那儿立着一铁锨棒，没注意绊了我一下， 嗨，留点， 差点摔一跟头。亏了我腿脚利索 啊， 没摔着。 好， 俩手一挤，坏了。 怎么了？ 点心包破了。 哟， 核桃酥打里出了一块，噗，出来了。 嘿， 掉地下了。 哟， 掉地可不是平着掉啊。 怎么掉的？ 立着掉。 立着了。 立着。